下面请听孙玉敏演唱的《红娘》。请听王玉珍演唱的《三打桃三春》。 桃花 下面请听李崇善演唱的《正气歌》。 心中当过文章上天地三尊修八端，你看他在一旁孙悟空同地 最后是李光演唱的《汉宫惊魂》， 乃是颤起妖皇兄， 山口找地亭，分明今朝朝过娘娘提走一呀本了寡人大摇缸问罪天气不等那鸡也疼把面子抬升要不翻案案不斩要在林南宫表明将不忘走南阳东跑西奔老皇兄啊借家在本水西春不念了你老伯母断了那地不念你小三年该三月小三年该三月小三月该三月小三月该三刻小三可改三分三年三月三年三去三可三分不代表保定了乾坤不念了你曹桥关一米大阵不念你是一个太过老臣是太监亲敌本将军一顿寡人在就不听谗言岂敢你太过老臣不是有道理领了军要皇的兄要子皇三家忙不定爱情你哪里休留泪面飞尘放大胆一步一步对的寡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京剧选段。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